动情一点，用文字感动自己。品读十分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活动一开始啊，请北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，想购福天进补花13块钱吃一级品的野生海参活动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 没错，考虑到正是野生海参的休眠期，很多沿海城市是禁止捕捞野生海参的，所以但凡是正规的海参厂家，野生海参的货源都非常紧张。当然鲜芋仙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也不例外，所以今天啊是最后一天，为您推荐到13块钱吃野生海参的体验机会了。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如果您是一直在观望的朋友，又或者您也想把海参作为高档健康的食材送给亲朋好友的话，今天的活动可千万别错过了。厂商建议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芋仙海参，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，除了可以享受699元的单盒裸价的机会之外呢，订购3盒就多送一盒，华大这每盒只要524元，每根野生海参才13块钱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。 是的啊，有朋友问说13块钱的野生海参能是什么品级的呀？告诉您，全部都是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。可能您对一级品的海参没有什么概念，这样说吧，我国的淡干海参品级总共分为4级，特级、一级、二级和3级。 对， 特级的淡干海参标准是每百克海参中蛋白质的含量大于或等于60%，含盐量小于或等于12%，含水量小于或等于15%。而鲜芋仙的检测结果是，光是蛋白质的含量就113%， 哇， 完全符合一级品标准。 是的，海参的品级没话说，那品质又当如何呢？检测结果显示，每百克的海参当中富含了53.6克的16种的氨基酸，73.1克的蛋白质和1.26克的脂肪。可见啊，鲜芋仙海参就是一款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，全家老少都能吃。而且说白了，就是冲着纯进口、纯野生的，又是13块钱一根的价格，你也应该来试一试。 是。 不过提醒各位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活动了，一旦错过，可就没有机会了。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是4583的蔡阿姨说，去商场看过了，野生海参现在的价格都是3-4千左右。今天你们10几块钱一根，价格是真不贵呀。4710的吴女士说，我们家吃海参已经有2-3年了，一级品的野生海参相当好，你们能确定是一级品吗？您放心，确定是一级品的野生海参。您拨打进4007106108，订购成功之后，我们免费送参到家，包装上是明确标注产地地中海，品级一级品，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，送人大方有面子，自己吃营养又健康。 对， 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其实要我说啊，只要对身体好，只要能呵护家人的健康，别说是13块钱一根的野生海参，就是130块钱一根，我也愿意的。你要知道，现在一个小感冒去医院挂次水都得200-300块钱，这要是换成海参，那得吃多少回呀？16种的氨基酸，海参粘多糖，海参皂苷，还有各种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，这么多的营养物质，划算到这每根野生海参才13块钱，你还舍不得吗？4007106108，4007106108。 是的，13块钱可以让我们做一份饭店里面98元的海参小米粥，13块钱可以让我们摊个海参鸡蛋饼，又或者是煲一盅海参海鲜汤。